玉敏新书袭击梁振英现已接受预购。 预购方法，请亲临普罗政治学院支付现金或支票，存款于普罗政治学院东亚银行储蓄户口，并将入数纸副本电邮至图中地址。电邮需清楚注明购买《袭击梁振英》一书，购买数量、姓名及联络电话。张华线支票抬头请写普罗政治学院有限公司，邮寄至普罗政治学院，并注明购买《袭击梁振英》一书，购买数量、姓名及联络电话。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主持黄仁达、黄毓民。 早晨， 早晨， 你睇紧嘅系大香港早晨啊！我系你嘅节目啊，唔系呢个开头啊！呢个系 My Radio 同埋以前时报联播早晨节目《大香港早晨》啊！今朝有小弟英军啦，有情趣服租儿，同埋有华哥，咁仲有推咪嘅 Lawrence 淡仔。系啦，咁就今个星期黄仁达都唔喺度啦，但我哋都会做一集好好听嘅节目俾大家嘅。咁做一个好嘅节目，首先第一件事就要讲啱自己嗰个节目嘅名啦。咁就唔知我哋讲紧乜就算，唔紧要嘅。 我真系唔知啊！ 你冇听到嗰个咧？ 我就系到而家都唔知道究竟系乜嘢。 咪后休息嗰阵时话俾你听啦。系啦，就咁样嘅状况嘅。今日咧就我直接啲啦，因为个题会比较长少少嘅呢个题目。咁就讲讲关于寻日发生嘅一件事啦，就系胡国兴。胡国兴咁佢就有一个记者会啦，上面就宣布即系公布咗自己参选嘅政纲。咁其实寻日要政治啦，即系啱啱重播完嗰集啦，都有讲到关于呢个胡国兴嘅政纲嘅，但系就我会有少少唔同嘅睇法啦。咁佢哋寻日就提到呢个胡国兴嘅参选政纲，其实系去尝试讨好呢个泛民啦，泛民所谓嘅嗰班选委啦，三百几多个，我都唔系好记得， 325个 选委啦，会系去讨好佢哋，去争取佢哋嘅支持。咁但系我会有少少唔同嘅睇法嘅，咁啱嘅，事实上系啱嘅，佢哋即系胡国兴呢一个咁啊参选嘅政纲啦，政纲佢讲紧嘅其实好多唔同嘅议题都系令到泛民好欢喜噶啦，甚至乎我会认为嗰个政纲基本上系跟住立场新闻啦，或者苹果日报去写噶啦，你追 跟住泛民嗰啲所要求嘅嘢嚟揼出嚟。 你基本上你如果细心啲睇啦，佢唔知10点定8点，我都唔记得啦。咁就但系我睇晒嘅 ，OK， 佢基本上系跟住立场新闻或者苹果日报啦，网上面啦，佢呢一两年啦，或者两三年啦，大家比较关注嘅一啲议题啦嘅 like 数去决定佢嘅政纲，咁里边有啲咩咧？大致上就系有全民退保啊，嗰啲啊，例如回扣东、回扣西税啊嗰啲啦， 回扣两税， 唔系又有标准工时啦，最低工资，咁呢个叉开少少讲讲啦，咁佢又好笑嘅，胡国兴喺佢嗰个会上面啦，讲关于呢个标准工时同埋呢个最低工资，佢嘅讲法就系话嗱，佢就会代表呢个资方啦，去同劳方去倾啦，44个钟得唔得先？咁48个钟又得唔得先？咁啊120% 啦，定150% 咧？咁我就会同佢讲，咁如果即系你做特首系咁样解决呢个问题嘅话，咁唔使你做特首啦。港人港地嗰边嚟噶，系咪周融啊？即系咁揾周融做得啦，系嘛？喺港人港地嗰个 page 嗰度开个投票咪得咯？即系44个钟就俾心心，咁48个钟就俾嬲嬲咁样，咁得啦，搞掂啦，唔卵使你做啦，周融做 OK 噶啦。呢个就即系呢个系咁样讲过算啦。另外仲有啲就真系入狱噶啦，比较系泛民啦或者黄师大关心嘅议题啦，例如就 取消 TSA 啦。 TSA 都系啦，都但系比较轻噶啦。 中地咯， 中地啦，中地会系早几个月、早一两个月我哋关即系佢哋关心嘅一个话题啦。 关心、但系唔会投票。我都唔知其实系有几关心。 唔会投票系啦，咁仲有重少少份量嘅就关于六四啦，六四都有表态啦。 政改啦、831啦、23条嘅立法啦。咁係嘅，佢係事实上係根据基本上係根据立场新闻佢嘅拉數，佢唔同嘅关于政治上面嘅议题嘅拉數去决定㗎啦，佢呢个政纲。昨日嘅熱政就嘅讲法係会去尝试去讨好呢、這个泛民啦、啊，嗰方面嘅選委啦、啊、，OK。 因為例如泛民選委嗰啲講，佢其中一點係咩維護港人核心價值嗰啲，跟住胡國興都有，竟然可以 exactly 都有呢樣嘢。 係自由啊嘛，最緊要係自由啊嘛。佢就咁樣，即係個講法係咁樣，係討好叫做泛民嘅選委啦。咁我會有少少唔同嘅接近，但係唔同嘅，我會覺得呢個咁嘅政綱啦，胡國興佢參選特首嘅政綱啦，唔係去討好，而係完全想去脅迫所有嘅泛民選委都要投票俾佢啦。係唔係爭取佢哋，係佢哋必定要投票俾胡國興啦。 因為我而家我個政綱都做到 fit 曬你啲 requirement 啦、你冇理由唔投俾我啦。 一來啦，二來係如果而家咁嘅狀況咧，如果泛民嘅嗰方面啦嘅陣營啦，因為佢哋有成300多个，佢哋都可以自己做到提名出嚟俾人噶啦、但係而家咁嘅狀況底下，佢基本上如果要推一个人出嚟去参选特首啦，我假设啦，是但啦，推下谭德志咁样出嚟选咁先算啦 ,ok, 基本上佢能够讲到嘅政纲上面嘅一啲话语，一啲讲法，一啲议题议程都好，佢唔会有胡国兴讲得咁多啦。起码譬如831咁样啦，佢冇可能讲到去胡国兴个位系话831从来即系你当佢冇啦都你18年都讲緊14年嘅事，都4年前当佢冇得㗎喇，唔使㗎喇，直接话通知中央嗰度，嗱我哋就咁样㗎喇，照做啦，咁起码唔会啦，起码你能够即係预想到假设一个咁嘅状况，谭德志出嚟选佢都要摆个姿态又好，点都好都话要反对呢个831嘅框架啦。咁但係逻辑上面你要反对一件事，你首先要承认嗰件事嘅存在㗎嘛。咁呢、這个佢已经唔会有啊胡国兴咁奔放啦，起码唔会有佢咁奔放。 胡国兴我唔使提㗎呢啲。 係啊，佢基本上呢份政纲佢係亂咁嚟㗎啦，你可以咁樣理解啦，佢胡言亂語，佢鍾意講乜就講乜㗎啦 ,831, 冇你當佢唔喺度就 ok 㗎啦。 你想要乜我咪俾乜。 咁但係即係你要明白一樣嘢，佢已經講到盡㗎啦，基本上黃絲帶價值上面佢已經係講到盡咗。 佢又俾埋真普選嚟㗎，係 囉，乜嘢都有。 係我而家擴大選民基礎去到300万啦，就等同真普選冇分別啦。 係咁另外就係、是、即係佢又冇嗰啲，即係佢肯定㗎啦，而家肯定咗一件事，就係、是、胡國興出嚟參選，但係佢並冇打算係選到㗎啦，呢個係必然嘅事嚟㗎啦。佢你睇個政綱睇到啦，即係完全係黃絲帶價值㗎啦，冇打算過爭取任何關於即係向建制派嗰邊去攞票嘅任何說法係冇㗎啦，呢份政綱 ,ok, 冇一樣嘢係佢哋會支持㗎啦。呢、這個咁嘅狀態底下睇得出嘅佢全部係爭取泛民嗰300多个 ,ok, 但係如果咁樣去推敲嘅話啦，佢唔係諗住選到㗎，加上我哋一直以嚟去叫做推測啦，或者黃仁達佢做嘅沙盤推演都係㗎啦，嘗試去做一個形象去包攬喺呢個特首選舉，以至到未來嗰個狀況，邊一個人係代表一種泛民嘅價值啦，去做嗰一個代表咧，從前就會係泛民自己擁個人出嚟做啦，有梁家傑啦，有 何俊仁 啦，有余若薇啦，呢啲咁嘅選擇啦，咁今次就佢哋由譬如中聯辦系統啦，咁大膽啲講就中聯辦系統佢自己親自包攬埋呢個形象，擁呢個胡國興出去做啦，唔係諗住選到個心。甚至乎佢冇一種講法係話要去突顯嗰個小圈子選舉啊乜嘢成，即是話佢基本上係出嚟係搞佢唯一嘅目的啦，唯一我哋可以睇到嘅目的啦，純粹就係令到某一個候選人攞唔到呢300多票嘅啫嘛。 即係曾俊華 呢個候選人必然就係曾俊華噶啦，唔使多講噶啦，即係唯一嘅胡國興而家出嚟選，即係出嚟選，而佢宣布一個咁樣嘅，即係公布一個咁樣嘅政綱，唯一嘅效果就係咁樣啦。 如果胡國興如果冇胡國興呢個人嘅話，其實泛民一早已經係表態，都算表態係 lean towards 打 打算投俾曾俊華噶啦嘛？ 未知未知嘅，其實未好確定嘅。咁但係啱啦，就係呢一個方向，我哋再拉翻遠少少睇啦。我哋睇翻成個即係今個星期，以至到上個星期嘅尾啦，即係成個 星期五開始， 成個關於特首選舉嘅新聞嘅進展啦。咁由上個星期五啦，應該係星期五開始啊，梁振英咁佢就話唔出嚟競逐連任，咁樣去到星期日嘅時候就選委會嘅選舉啦，咁泛民就佢哋自稱有超額完成啦，咁就多過 佢 哋預先300個啦， 因為而家有325個啊。 係，咁跟住去到星期一定星期二啊，曾俊華就話要辭職，咁樣就都係參選嘅咧，唔係辭職嚟做乜嘢咧？咁到幾時咧？到到尋日就正式就有一個胡國興就終於突然之間彈咗出嚟，就話佢政綱俾人聽啦。咁同日就有阿葉劉佢話得到我最愛葉劉得到新民黨嘅支持啦，決定出嚟參選咁樣樣嘅。咁會睇到嘅係乜嘢咧？其實而家胡國興即係尋日胡國興走出嚟話俾大家聽，佢嘅政綱係咁樣選擇呢一個時機咧。我想講佢係一個，我覺得係好有部署嘅一個時間嚟嘅。由尋日嚟講啦，大家都注視住呢個曾俊華，佢好似又出嚟選咯，好似真係出嚟選咯，好似要宣布參選咯嘅狀態底下，佢將所有嘅眼球，尤其是泛民啦、黃絲帶啦，佢哋所有嘅眼球去集中翻去胡國興嘅身上，係邊啲人咧？講緊就係嗰啲，譬如嗰300多個選委啦，主要其他人冇票噶嘛，係咪先？嗰300多個選委喺度猶豫緊、左右緊，究竟我嘅票係而家啦？既然係冇咗梁振英噶啦，冇咗 anyone but CY 噶啦，我哋係咪真係實牙實齒去將我哋嘅票去投俾曾俊華咧？而去揞死咗個另下一個代替梁振英出嚟選嘅中聯辦代表啦？咁其實係佢左右咗嗰300多人裏面，嘗試思考係咪投票俾曾俊華呢一個人嘅決定嘅。咁點解咁樣講咧？即係頭先講咗，你冇第二啲選擇噶嘛？你而家得一個選擇，就係投票俾阿胡國興噶啦嘛。咁佢用呢啲咁嘅黃絲帶嘅議題啦，叫做圈住曬所有嘅票啦。但係我想講嘅係，即使泛民佢係明白到胡國興佢呢一個咁嘅意圖咧，但係佢哋係並冇任何嘅辦法去拆呢一個局咯，係冇任何辦法可以拆到呢一個局嘅。點解會咁樣講咧？係即係基於首先啦，假設佢哋係唔理所有嘅嘢去投俾曾俊華嘅話，佢哋要承受嘅就係政治道德上面，你作為一個泛民主派，有一個主張你哋主張嘅嘢，而你哋唔去投票俾佢，呢一個政治道德佢哋要負㗎啦。咁另外一方面就係如果你投俾如果你自己搵一個人出嚟，即係而家嘅講法係，我明白胡國興有個咁嘅局喺度，要明知要踩落去，但係唯一嘅方法去避免頭先所講嘅政治道德嗰方面嘅問題， 就係自己推一個人出嚟選。 純粹唯一一樣可以就係自己推一個人出嚟選咯，推一個射落海嘅選擇。 但跟住佢又會同你講話啊，但係如果我推一個人出嚟選，佢就冇勝算噶啦咁樣。 唔係咁，即係如果係你是但揾一個人出嚟啦，當佢係個海啦，揾阿余若海個妹出嚟。射晒落阿余若海个妹嗰度，咁咪避免咗嗰个跌咗入嗰个胡国兴嘅设计嘅，或者胡国兴背后嘅人设计嗰个局上面咯。但系嗰个问题系，即使你可以避开咗呢一个局啊，去设个局，令到你去支持胡国兴之余，去锯咗阿曾俊华啲票，但系你唔能够避免嘅就系，你揾个人射晒佢落海，但系你嘅票最后都係阻止唔到中聯辦嗰、那個，即係佢哋代表佢哋嘅人去參選㗎嘛。咁所以原理上面你係冇任何嘅方法可以阻止到中聯辦呢個劇本進行落去，而中聯辦呢一個進行中嘅劇本就係葉劉當選囉。咁你問我開唔開心，我唔表態，暫時唔表態，保持中立 ,ok? 咁但係其實如果我哋睇呢個胡國興佢即係頭先嘅講法啦，胡國興佢 讲紧佢嘅政纲啊，以至到引致到啦，引致到后来嘅局啦，包括泛民嘅企位各样啦。其实我哋从呢个脉络啦，会揾到一块遗失咗个拼图嘅，就系讲紧上个星期五嘅时候咧，我哋咪话唔能够理解，我哋有冇足够嘅资讯去理解点解梁振英会喺嗰个位嗰度突然之间退选啦、究竟佢系真系一个慈父啊，定系点样样啦？但系经过咗几日啦，去到而家星期四啦，我觉得已经几清晰会揾到嗰一块唔见咗个砌图啦。由其实就系讲紧黄仁达佢嗰日讲嗰个问题啊，而系有乜嘢梁振英都做唔到，而嚟紧嗰个人比佢上个人做得到啦。就系廿三条咯，我认为啦，我认为就系廿三条啦。点解会咁样讲咧？如果我哋睇翻寻日胡国兴佢嗰个片啦，即系佢自己嗰个记者会里面公布政纲嗰条片啦，佢有个对于廿三条嘅讲法嘅，咁我哋而家睇一睇先。 基本法嘅廿三条嘅立法，喺政改有共识之前咧，特区政府咧系唔应该急于本地立法嚟落实基本法嘅第廿三条嘅。如果政改可以得到三分二嘅广大嘅议员，同埋广大嘅市民认可通过，咁样咧系会对廿三条立法咧提供咗适当嘅环境，可以避免内地以附件三嘅方式将全国性嘅法律好似国家安全法加诸香港。咁所以咧，我哋自己立，因为第二十三条而立法咧，一定系照顾到我哋香港人嘅利益。咁样系咪比较由国内替我哋立法？因为佢系立全国性嘅法律，佢唔系就系替香港立法律嘅，因为嗰个一定要全国性嘅法律，系咪照顾我哋唔到咧？可能有危险，有风险，点解我哋要冒呢个风险咧？ 嗱，复 chat room 先，咁有人睇一睇我港人港地系冯伟光，咁就我唔知，我好少睇嗰啲嘢啦。周融应该系香港之报嗰啲咁嘅嘢啦，唔紧要啦，嗰个唔重要，都系啲闲杂人嚟嘅啫，沙石嚟嘅。咁讲紧头先阿胡国兴嗰条片啦，咁佢就提到喺政改叫做有共识啦，即系简单啲嚟讲就系通过政改之后啦，咁就可以开始即系个政府开始思考呢个廿三条立法嘅问题啦。咁其实呢个讲法好有问题，非常之咁有问题嘅，即系佢直白。白啲嚟讲就系通过下次政改，下一届嘅政府通过政改嘅时候，就系、是、立法会去为廿三条立法嘅时候啦。咁呢个讲法问题在于乜嘢咧？其实佢嘅讲法底里就系话紧所有喺香港发生嘅矛盾、混乱、冲突，社会上面发生嘅任何问题，都系归咎于政改啦，都系归咎于呢个政制改革啦。咁但系唔系噶嘛？但系我哋想讲唔系噶嘛？即系佢哋会认为啦，会认为只要通过咗政改嘅话，廿三条就唔会有任何人有任何意见噶啦。但系 通过咗政改嘅话，就冇社会已经冇咁撕裂噶啦，已经修补咗噶啦。咁所以推廿三条嘅话咧，咁就大家都会比较支持嘅。 系，即系佢嘅讲法系政改啦，如果能够通过咗咧，廿三条系冇乜捻所谓嘅。大家都舒服咗條氣就冇乜撚所謂嘅，零工共性，廿三條係零工共性嘅嘢嚟嘅，前提只不過係要有政改啫嘛。你哋班撚樣係有票頭嘅話，你就唔會去關心廿唔廿三條噶啦。你哋有票頭，你哋就唔會出嚟搞任何嘢噶啦。唔會搞任何嘢嘅話，你都唔會犯法，唔會犯廿三條噶。你驚乜嘢廿三條？ 廿三條影響唔到你啦， 影響唔到你噶啦嘛。咁你咪立咯。咁即係佢本來嘅講法就係咁樣啦，但係忽略咗嘅點就係廿三條本身喺有冇政改問題。有冇政改爭議嘅時候，已經係一個即係混亂，係一個 chaos 嘅存在嚟。 你諗下2003年嘅時候，嗰陣時都冇呢個咩政改呢啲問題，講當年嘅社會都未去到所謂而家嘅社會撕裂咁樣，咁都可以話要想推廿三條立法嘅時候，已經可以令到七一嘅時候500,000人上街啦喎。 係，咁就冇錯啦，佢本身已經係廿三條本身，無論有冇任何嘢，都要記清楚呢一個係一個斷頭台嚟噶啦。但係點解胡國興會有呢一個講法咧？其實佢係想，即係其實佢想做嘅嘢啦，佢哋嘅劇本啊，其實想為呢個廿三條立法去附上一個可行嘅方法啦。而呢個方法乜嘢？就係、是。 正正就是爭取泛民的支持啦、 嗯、 爭取泛民的支持啦。 又或者咁講啦，佢其實係用通過政改嚟到做一個交換條件。 冇錯， 即係佢就同你講嗱，你想即係通過政改都得，咁我哋咪用23條嚟換咯，咁樣。 冇錯， 即係大家一樣換一樣，咁同埋香港人好受呢套噶嘛。 係啊 ，exactly 啦，咁就係用政改換，簡單啲嚟講就係用政改換23條啦。仲要以呢個特首選舉啦，全香港所有嘅傳媒去注視嘅一個焦點啦。香港市民都會注視一個焦點啦。雖然你冇撚票選㗎啦，不斷當你喺個特首選舉裏面不斷咁樣，即你明白冇咗踢走梁振英、踢走689呢啲咁嘅嘢。23條立法，即係呢一個 agenda 必定係會成為特首選舉裏面嘅焦點嚟㗎嘛，就算唔係我哋都會做到佢係㗎嘛。而佢哋不斷佢係而家喺度做緊嘅嘢，其實係想用呢個選舉啦，所有傳媒、所有媒體嘅焦點去將呢件事發酵啦，而不斷咁樣去重複講呢套講法嘅時候呢，加上一個背景就是泛民不能夠逃避支持胡國興的話，慢慢這一套這樣的講法就是正正就是說政改能夠大家得到共識去通過的時候，那立法23條都沒什麼所謂啦，這一個會變成正統，這一個是你們我們能夠預示啦，它是會變成正統的一種講法的。 還有它的講法還有是講緊，即如果你不引入23條也都威脅你這樣，如果你不立23條就可能大陸就會將佢嘅國安法引入嚟香港㗎啦，咁到時候咪仲衰咁樣。 呢個有少少鳩講嘅，咁點都唔會咁樣做㗎啦，咁關乎好多財金啊各樣嘅嘢，佢都係鳩講鳩嚇嘅啫，咁有啲人會驚啦 ,ok, 咁唔緊要嘅，但係返轉頭睇講返啦，頭先咪提到嗰塊唔見咗個拼圖，話梁振英有乜嘢梁振英唔能夠做，而下一手接佢嘅係可以做得到嘅係23條立法啦。係點樣去理解呢件事呢，即係你首先要理解梁振英係點樣嘅一個人啦，佢係一個能夠將特首呢個職位啦做到半個香港嘅人都會覺得佢係邊一個做都得㗎啦，就係、是、你唔得。就是你唔品德， 怀 仔都做得，吓朱经纬都做得，谭德志都做得，就是你唔得，就 是、 你 系 啦 ，anyone 边个都得，纪安都得，你自弹啦，你 up 啦。咁如果一个即系、就是、一个人去到咁样嘅地步，佢能够将所有嘅反物质全部吸晒佢身上，然之后行埋一边引爆嘅话，再由下一个啦，下一个就系、是、葉劉啦，由呢個你哋已經睇撚慣咗嘅掃把頭去接手啦。基本上冇咗嗰堆反物質嘅話，你哋即係佢哋已經成功咗一半嘅啦，已經係 消散咗嗰啲民憤，已經消除咗啲啦。 起碼嗰一部分會冇咗。 因為好多人好簡單咁去諗，就係覺得所有嘢都係梁振英搞出嚟嘅，只要冇咗梁振英嘅話，所有嘢 everything will be better。 起碼講緊嘅係上個星期啦，一啲譬如我哋會聽我哋節目噶啦，甚至乎係手足啦各樣啦，佢哋都會有一個反應就係、是，梁振英落台爽。 即是拍手啊、 Happy、 慶祝啊、興奮啊，總之冇咗梁振英就會好啦。 我嗰日嘅反應就唔係咁樣，我突然之間我嚇嚇嘅，跟住我乜嘢都諗唔到，我就係覺得出事啫。咁 我都覺得， 我就係打咗兩個字出事，咁出咗個 status， 咁大家都以為我老婆有主抽攜嗰啲咁嘅嘢啦。咁就唔係嘅，我係睇到嗰個新聞我就諗出事，但係未諗到係乜。OK， 咁我而家就叫做諗。通咗少少啦，咁就唔知係咪嘅暫時都，但我起碼我相信係咁樣啦，咁樣嘅狀態啦。而由咁嘅背景底下啦，梁振英佢將所有反物質吸曬之後，行埋一邊自爆啦，去放呢個睇慣咗個掃把頭上去啦，去繼續執行呢一件事啦，成功咗一半㗎啦，我想講係成功咗一半㗎啦。 因為大家都其實大部分人其實好似已經忘記咗掃把頭當年做過啲乜嘢嘢㗎啦。 唔記得㗎啦，仲要個問題係 十幾年前啦。 仲要嗰個問題係好多當年佢係好反呢件事嘅人咧，佢已經冇意見啦，瘸咗啦。收咗皮啦，喺舆论上面啦，或者係老咗啦、死咗啦各样啦。而而家啱啱开始后生去关注政治嘅廿零三十岁呢啲呢，佢基本上我唔认为佢哋係经历过 當年啦， 冇經歷過 2003年佢嗰、那個即係關於23條佢點樣推到，點樣遊行，啲人點樣激烈反應。個、最緊要係葉劉當年嗰個嘴臉啦。咁即係大家都一係就未經歷過，一係就忘記咗啦。咁呢一個會係成功嘅第一步，佢哋成功嘅第一步啦。下一步係乜嘢呢？我預示啊。嚟緊嗰屆政府啦，嚟緊嗰屆政府最嘅政改啦，將會係一個非常之曖昧嘅狀態底下通過嘅。點樣曖昧法呢？可能好有可能係真係胡國興講嗰隻啦，增加咗叫做100万個選民基礎嘅一個選舉委員會咁樣啦。受唔受好呢？咁通常會係泛民啦，尤其是民主黨呢啲啦，即係曖曖昧昧咁樣串咩原地踏步嗰啲咁嘅嘢啦。咁 寸土必爭一定好過原地踏步。 都係嗰啲講法啦。咁就係會喺呢個咁曖昧嘅狀況底下通過嘅。而通過咗之後，嗱話咗俾大家聽㗎啦，下一步係乜嘢？就係、是、為23條，即係23條立法啦。咁會發生嘅乜嘢事呢？你哋而家睇緊嘅電腦聽緊嘅，我哋在座嘅幾個，包括睇唔到嘅譚仔，都會俾人拉去坐監。就是这个就是会发生的事啦。咁所以即是怎样呢，即是如果上个星期仲会为了梁振英即是宣布不连任去开心的你们再趁住时日无多，你们就再开心多一阵啦，咁就开心的时间好快就完㗎啦，咁就出年或者2018左右就完㗎啦，开心的时间，咁我们都会被人拉去坐监㗎啦。咁样到呢度啦，咁呢节就到呢度，下一节返嚟再讲。